Hello， 大家好。今晚呢个节目录播嘅，唔好意思啊，大家听下猫咁性感喺度。咁今晚咧就应该系12月20号出街嘅节目嚟。咁因为时间安排嘅问题，预先录播咗。咁变咗录播嘅关系咧，除咗大家睇下咁性感嘅猫咧，咁啊可能要讲一啲啊比较呢个冇咁时事贴近即日嗰啲咁嘅话题。 冇咁贴地啊 嘛，冇咁贴地，都几贴地嘅，相当贴地嘅一样嘢。但係就唔係話爭分奪秒嗰啲，係嗰啲較為都唔算亞視永恆嗰只，得都幾永恆嘅話題嚟嘅喎。咁啊，都幾火爆嘅，應該就係經常都會爆。到底呢個所謂中華民族係咩意思咧？係咪就係話即係似有若無嘅，即係中國憲法所規定嘅所寫嘅所謂中華民族定點樣咧？呢樣嘢就值得拎出嚟講啦。啊，點啊，馮博？一個好過癮嘅話題，我哋睇個好過癮嘅書講咗樣嘢。 哦，冇，之前我哋一直都不斷咁去圍繞呢樣嘢，都攝下都講啦。我哋又介紹下一啲 但係好少直接咁講。 好少直接咁講，今日我哋扯開少 少。係啊， 其實又唔關讀唔讀書嘅，即係呢個係你認真地思考到底你認同嘅嗰個到底係咩嚟啫？ 但係呢樣嘢又可能涉及叛國嘅喎，你 有叛國咯， 分裂國家雲民族喎。 咁我戴定頭盔，第一嗱我就冇外國居留權嘅，請嗰啲有嗰啲唔好話我唔愛國啦。第一， 但係有冇權挑選先？ 冇啊，我哋呢啲不嬲都中軍愛國啊，中軍 BNO 啊 ，BNO 我哋係好愛國嗰類咯。 哦，你可以申請做難民，唔緊要。 唉，到時再算啦，係咪？咁啊，有啲朋友問：喂，你呢個節目都成日有啲嘢踩下界啊！ 我哋冇乜避忌嘅，我哋乜都做得嘅。 你話你驚唔驚咧？咁樣你講嘢，第時話香港就嚟淪陷啦、失守啦，你第時驚唔驚攞啲嘢出嚟俾人抽後算帳啊？咁樣。 呱呱呱！ 不過我就同啲朋友講，我話其實老實講，嗱，如果香港有朝一日真係可以玩以言入罪嘅，你講唔講根本係冇所謂的。 係啊，一來 我個邏輯就係咁樣嘅。其實佢去咗香港，去到真係可以以言入罪。基本上， 第二就恭喜大家，我即時申請做難民都幾好喎，係咩？正啊，一 啱啱又有即係英國嗰邊都成立咗呢個關注組啦，係嘛？ 英國點關注一回事啦？係咪？到底我們啦如何自處先？呢個先係大問題。一開始諗自處嘅問題就跌咗一個即係哲學嘅即係漩渦裏邊啦。啊，呢個好中伏嘅一個 situation 啦。咁你嗱，而家大家成日口講話咩叫愛國愛國啊，諸如此類。咁你愛嗰個乜嘢國嚟嘅咧？即係嗱，憲法上有寫。咁問題成日講呢個即係呢啲咁嘅抗日神劇裏邊咧，中華民族嗰樣嘢。好啦，咁啊嚟啦，中華民族係咩嚟咧？ 到底係回乜嘢事幹咧？咁樣係嘛？咁啊，相信大家如果都有接觸一啲即係叫做文青啦，係咪叫文青？通常都會睇到一個講法、就係即係到底中華民族。是一樣咩嚟嘅問題咯，係嘛？ 國家規定就嗰56個少數民族數埋曬一齊。 我唔立聲，我唔立聲。大家知道國旗嗱，我哋唔好話我哋唔搞我哋國家，我哋搞嘅。要認識啊！嗱，國旗首先嗰五粒星除咗係呢一個 國情教育就並不等於洗腦，搞清楚。 咁、 okay? 你要認識佢，佢的確支旗係我哋嘅一個國旗。咁我哋就理解一下啦，唔係嗰五粒星到底代表咩咧？ 有啲建制派講唔出嘅陰公 嘢。係嘛？係 咯。嗰次選舉嚟， 咁考下你啦 ，Alex。嗰五粒星有兩種含義噶嘛？ 我梗係肥佬噶啦，你講啦。 我驚我如果我講講下咧，到時我而家講錯咗咧， 永遠係共產黨係。 梗係啦， 中間最大粒最肥嗰粒，永遠共產黨 嚟。仲有四類嘅係嘛？有呢、這、一個有工農啦係嘛？有小資產、民族資產階 級。民族資產啊 ，OK 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話，即係漢滿蒙回藏。有另一個講法係咁樣嘅， 唔啱咯。漢滿蒙回藏當年就五色旗啊嘛，五色就袁世凱嗰陣時嚇，即係第一次中華民國旗， 民國旗，北洋政府 正式嘅民國， 北洋旗啦，或者 正式嘅民國噶嚇，唔係北洋咁簡單。咁嗰支旗真係五種顏色嘅，就好搞笑嘅，即係紅藍白黑，即係漢滿蒙回藏裏邊邊一個族係黑嘅咧，就我搞唔掂啊！即係咁，所以佢純粹咧象徵意義就五族共和，五族共和啲咩漢滿蒙回藏講出嚟嘅啫。咁問題是否數曬咧？就當然固之然唔係啦，因為嗰個所謂中華大地秋海棠地圖裏邊的話咧，就絕對唔止漢滿蒙回藏五族咁簡單噶嘛。你總唔能夠咁古怪嘅民族主義，你多民族國家何來民族主義啊？我已經搞唔清。你間粗話漢滿蒙回藏等於中華民族，咁有五十幾個唔係嘅，咁啊算係咩咧？咁所以後來咧，如果冇記錯咧，就用咗一個好古怪嘅定義咧，整咗56個炒埋一碟，就全部叫做中華民族嘅，就咁嚟嘅。咁但係 就我初已經燒 feels 嘅，其實自細聽到呢樣嘢已經知道。你民族就係民族啦，你五十六個民族點組成 一 個 民 族 咧？係 咪？即係都相 有冇俄羅斯民族一樣啫？等於佢應該都係冇嘅，係嘛？有斯拉夫民族，但係應該冇俄羅斯民族嘅，照計。 呢、 這個問題喺蘇聯嘅仲大鑊過中國啦，因為中國始終漢族嘅人口係真係佔一個好大嘅多數。 哦、 但俄羅斯差唔多得一半啫喎，斯拉夫 有少少又唔同喎，反而俄羅斯嘅問題冇咁大喎，佢唔會勉強同你講，唯有一件嘢叫做呢、這個。所謂俄羅斯民族噶嘛，斯拉夫民族呢個我哋明啊嘛，佢自己都知啊，因為佢同烏克蘭係同宗噶嘛呢樣嘢啊，有好耐以前寫嘅文章已經講過呢樣嘢。咁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話俄羅斯作為一個民族的話咧，咁你咪跟翻呢個伊凡大公莫斯科嗰族出嚟嘅，咪俄羅斯族咯。咁呢個都唔會有人同你拗噶，你唔會有人撈亂咗呢個將呢個西伯利亞塔坦族算埋俄羅斯噶嘛。明唔明啊？即係喺你個政治疆界裏邊係，但係佢唔會話用俄羅斯民族立國嚟整呢個所謂俄羅斯。 同埋佢理論上都叫一個聯邦制啦，係嘛？ 係啊係啊 係啊！蘇聯時期其實都係一個 蘇聯時期已經叫聯邦 啦，都 係 聯邦啊，都係加盟。 後來拆散咗叫獨立國家聯合體啊嘛，而家少人提獨聯呢個字啊嘛，唔係講獨個獨啊。咁問題獨立國家聯合體呢樣嘢其實都係一個聯邦，都係 聯邦嘅意思啦。 多民族國家就咁嚟嘅啫。 而家都係叫俄羅斯聯邦正式國名啊。 俄羅斯聯邦冇錯，即係所謂拆咗你唔要獨聯體呢樣嘢啦，剩低嗰件俄羅斯其實都叫俄羅斯聯邦喎。 嗯， 搞清楚啊咁樣。 咁所以倒翻轉就我哋就有啲尷尬啦，因為首先我哋就唔係一個聯邦，係中央制國家啦。咁啊，中央制國家底下有50多個以上嘅民族，實際上咁。好奇怪，所以我哋就要整一樣嘢叫中華民族出嚟。咁但係中華民族呢個創造其實係幾時嘅事咧？ 民國後嘅事啦，擺到明啦。因為民國你記得當初推翻滿清嘅時候 講乜嘢話？ 個口號叫驅除 鞑虏， 恢復中華啊嘛。因此所謂恢復中華，你極其量嘅理解都係 既然 係 驅除鞑虏咁退， 即 係鞑虏 就 唔屬 中 華 啦， 係嘛？係咪？ 咁好明顯，當年嗰個講法就係推翻滿洲鞑子，咁啊還我上國衣冠，咁上國衣冠乜加科明朝，明朝極其量呢家佢漢族啫，係嘛？ 咁驅逐完鞑虏之後，其實有個問題先出咗嚟，咁原來嘅。呢、這個東三省之後的東三省啦，即原來嘅所以東北地區 啦，嗱東北也好， 咁點算咧？咁樣係嘛？ 蒙古也好，新疆也好，西藏也好，就擺到明係鞑虏嚟噶嘛。你唔好話唔係啊，會打你啊呢、這個嚇，擺明鞑虏嚟噶嘛，係咪先？咁所以而家所以精神分裂，即時有精神分裂噶，即係唔係國家分裂啊嚇？即係如果有一條罪係令人精神分裂，咁呢個我諗我哋以言入罪冇問題嘅。或者我哋指出人精神分裂都可以以言入罪嘅，就你講得出驅除鞑虏。咁即係鞑虏唔係中華啦，對立面嚟噶啦嘛。咁你驅除咗鞑虏，咁你成為一個中華，咁你叫中華民族。但係中華民族而家定義包括埋啲鞑虏嘅喎。 係咯， 開始出現。 係啊，冇錯，好明顯，大家知道中華民族係一個，其實我哋俗稱叫搬龍門啦。但其實佢係有一個尷尬位嘅，就係、是、民國以革命係以驅除鞑虏為一個口號，但係驅除完鞑虏之後，佢想繼承大清嘅所有領導。 嗯。我仲一步跳到呢個位置，過癮在中間仲有一個好過癮嘅轉折噶嘛，有一個中華帝國出現過噶嘛，好短暫，好短暫出現過，而所有嘅制度咧係跟漢族嘅，亦都中華大帝袁世凱啊，中華大帝袁世凱稱帝嘅時候咧，基本上佢真係反清復明嘅概念噶。全部 紅軒啊嘛，個 紅 軒都講到明係話自己係跟翻啊呢一個朱元璋嘅故事，即係恢復漢族。 係啊，係恢復漢族㗎，擺到明㗎。咁所以嗰期就中華帝國嚟嘅。你用翻個帝國嘅概念去理解的話咧，就問題唔大嘅。 佢 驅除完鞑虏之後，恢復翻中華，咁中華繼續管鞑虏，咁冇問題嘅喎。你只不過將嗰個主人 主客調轉啫， 嘅角色調翻轉咁解啫嘛，係完全繼承咗中國文化歷史傳統嘅喎。咁所以袁世凱啲下嘢咧，就唔係幫我平反啊！邏輯上咧係啱嘅。喺咁嘅情況底下，佢叫做指個中華帝國、中華大帝、洪憲皇帝，係冇問題噶。咁的而且確嗰個你可以叫做中華民族，因為嗰個中華民族係漢族嚟噶嘛，冇搞錯啊，係咪？好啦，呢、這個轉折點點解前後我哋叫唔連氣？ 唔連氣啊！ 唔連氣係乜家伙咧？就話好似阿馮博話齋，係指出咗一樣嘢，後來想繼承翻大清嘅領土。繼承呢個概念好過癮啊！你點繼承 ？OK， 咁滿清皇帝咧係自己宣布順，即係宣布順位嘅。好啦，咁佢唔做皇帝啦，咁你咪共和咯。 咁當時就翻嚟呢樣嘢，袁世凱未稱帝之前咧，佢的而且確唔係講中華民族呢樣嘢噶嘛，又講五族共和噶嘛，因此民國嗰個國旗五色旗係咁嚟噶嘛，係漢滿蒙回藏。共和嗰個概念咧，就唔單止係國體共和，仲係民族共和噶嘛。咁所以你會發覺佢對於呢個蒙古、新疆、西藏啊，甚至係當時嘅滿洲地區咧，基本上都唔係採取直接管治嘅方式，而係調翻轉頭，真係叫民族自治噶嘛。 北洋政府始終其實佢係直接繼承清室嘅， 冇錯，個建制上繼承清室嘅。咁你記得清朝嘅時候，所謂建省咧，其實都唔係真係省嚟噶嘛，大佬啊，叫李凡縣嚟噶嘛，當初係。咁所以其實嗰啲係藩邦嚟嘅。咁所以你每一個外族，尤其是漢滿蒙古族，除咗漢族之外咧，唔係直接所謂隸屬你嗰個行政架構嘅，你改土歸流。 咁呢個不嬲都係滿清統治嘅 滿清嘅統治方式嚟 啦。 因為漢族地位最低， 冇錯，佢係被殖民嘅 ，sorry， 係佢色目人嘅地位 間接統治就係呢一個大家知道駐藏大臣啦，係啦。後嚟即係平定回疆之後，有呢個即係所謂新疆。建省嘅問題啦，係嘛？咁所以其實蒙古就一不嬲就滿蒙合併，即係其實係相對嚟講喺滿另外嗰幾族漢族同滿族以外嗰三族咧，其實佢個統治方式都係不嬲間接統治，一個幾制㗎啦， 係啦，一個幾制古之言啦。咁但係袁世凱講法係冇錯，即係講五族共和㗎嘛。咁唔係同你講中華民族嘅喎，唔係呢樣嘢喎。去到洪憲稱帝，然之後所謂調翻轉頭漢族管萬耳，好啦，你推翻咗佢啦。跟住發生咩事？嗰件事先出嚟啦，啊，就係講到如何為之繼承滿清呢樣嘢，然之後你先至講到繼承咗滿清個版圖，咁然之後裏邊咗五十幾六十個少數民族，咁你點計咧？諗咗中國從來都應該係多民族國家嚟，咁冇理由講民族主義噶嘛。咁到今時今日，成日手撕日本鬼子嗰啲戲咧，就成日佢同講民族主義喎。咁所以唔知我哋精神分裂咧，定有人精神分裂，我理解唔到。咁你所理解嘅，即係近期睇嗰幾本書啲啟發又係如何咧？馮哥咧？ 嗱，我之前我哋都略略都介紹緊一啲書俾大家望下嘅，例如之前我哋講介紹嗰啲所謂新清史嘅問題啦，所以要重新諗一諗到底清帝國嘅性質係咪一個漢文裏面所得出嚟嗰種所謂漢化咗嘅一個即係同我哋廿四史不嬲即係相承嘅一個帝國啦，定還是其實佢同元朝一樣，基本上都係外族入主中原， 是外族嘅殖民地，佢當時保留咗個退路噶嘛。嗱，大家又唔好唔記得呢樣嘢。而家嘅所謂東三省，當年唔係叫東三省噶嘛，都叫關外噶嘛。漢族係唔准出關噶嘛，係有個離，係有個有道牆喺度嘅，係有道牆喺度嘅嚇。 咁所以其實當時係叫關內十八省， 冇錯，關內十八省。 漢地係叫關內十八省， 漢地嚟嗰個。咁而關外咧，所謂呢個所謂滿清嘅所謂隆興之地咧，基本上係漢族唔准去嘅，直至到呢一個中日戰爭之後咧，先至開始叫做闖東北。就俾呢個漢族 滿洲國之後， 滿洲國之後就容許漢族咧就所謂出關謀生嘅，喺嗰個特定時空底下咧，先所謂東三省呢個概念先出現，就原本唔關漢族事嘅嗰度。 嗰度其實應該係叫滿洲國， 係滿洲嚟㗎，係滿洲。係 滿洲嘅地方啦，不嬲佢都管唔到㗎啦。 係啊。 就算你明朝基本上都是間接管治啫， 佢用衛所啊嘛， 衛所咯，係嘛？咁基本上努爾哈 就 係名人嚟啦。嗰班其實都是由屬於即係 建州衛啦，滿洲衛 係啦。咁啊，即係之後反咗佢啦。咁所以其實都可以話係自古以嚟東北都係唔屬於中國嘅。 七國咁亂啦，可以咁講。即係而家仲一喺度嘈緊㗎，因為上一次咪朝鮮嗰度，唔係朝鮮，韓國嗰邊又嘈親懵嘅。你自古以來雖然冇乜家貨啊，但係你朝鮮王陵喺你中國境內，你想點？ 同埋睇翻之前一啲大陸翻方面嘅資訊咧，話其實這個其中一個中韓而家嘅爭拗位就係到喺東三省裏邊嘅嘢啊，有冇一啲嘢屬於韓國嘅？ 有，咪就 好多 王陵喺度啦。 咁另外就係話，由於曾經相當長時間，你即使睇今日南韓嘅教科書，其實佢都會強調呢個高句麗啊，同埋有啲叫渤海國。 渤海國 ，OK， 嗱呢啲其實歷史上都存在過所謂朝鮮族佢 相當長時間係盤踞，甚至乎嗰個係佢自己嗰、那個發源地嚟。 唉，大佬，佢皇陵都仲喺度，咁你想仲有咩第二句講咧？即係等於你唔會無端端宣布呢個埃及金字塔嗰度屬於歐洲啊？睬你好傻啊！ 冇錯。咁所以嗰陣話曾經講嗰個講法就係打呢、這、一個即係寒戰嗰陣咧，曾經講過即係毛澤東話曾經講過一個説話，就係、是東三省嗰啲嘢可以俾佢調動，可以支援佢。是他的本身就是他的、本身的也有份的这样讲过这些东 西毛泽东你讲什么我不是很信的 讲了都可以不认的 我们不是讲政治我们讲历史、所以你基本上整个所谓关外地区东三省那边的话其实都不是属于汉族的地方的嘛 很明显不是的、 你说了那个制度不是等于当年蒙古人入侵中国一样变成殖民地的嘛你不可能話佢變咗第二樣嘢喎，即係佢同中國以前歷代係唔同樣嘅喎。 所以你講民族主義咧好得意，如果大家有讀歷史喺歐洲裏邊嚟講，民族主義講即係400年之後嗰幾場革命成立咗現代意大利同現代德國 嘅民族國家， 係啦，主要呢兩個即係大嘅歐洲民族國家啦。 笑到面黃 嘅。但係當時如果大家有讀翻歷史，你記得有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就係、是同屬德爾治民族嘅有兩個國家， 所以 奧匈帝國 笑到反肚， 同埋呢一個德國啊嘛，即係普魯士同呢一個奧匈爭雄之際，其中有個有樣嘢講就話，如果你德國係以民族，就都係大德爾治同小德爾治之爭啦，係、咪？因為奧匈帝國裏面其實。佢個 好多少數民族噶嘛， 係奧匈帝國佢統治咗好多其他少數民族啦， 尤其是斯拉夫族。 斯拉夫係啦，冇錯係啦。咁但係佢個 core 即係佢嗰部分啦，係我哋嗰扎其實就講德文嘅，係啦。咁所以相當咁，即係現時匈牙利現時奧地利啊，現時奧地利嗰笪係講德文嘅， 德語係嚟嘅。 咁所以當時就牽涉一個問題啦。咁到底你統一完之後呢個之後，到底你係包唔包括奧地利咧？ 嗯哼。 咁所以有大同小之分啦。咁最終好明顯，普魯士就係揀，即係奧匈佢唔肯放棄其他地區啊嘛。如果佢要根據民族主義嘅話，佢就要放棄帝國噶啦。 係啊， 好清楚噶， 好明顯啦、 啊。係啊，咁所以佢最終好明顯係想維持個帝國， 多民族國家 而放棄咗呢個所謂德意志統一㗎嘛。咁、就結果就係普魯士成立咗德意志帝國啦。最後就係、是、咁、所以好清楚，人就講得好清楚喎，係講嗱民族主義嗰陣就講埋同一種語言，同一個血統啦， 同種 係啦，同文同種啦，咁、就應該一齊啊嘛。咁、呢個背景當時就係好多帝國，歐洲當時係好多以帝國為主 嘅思潮係咁樣嘅。有辣有唔辣啦，後來俾人笑到面黃就咁解啊嘛。咁呢個世界大亂或者甚至世界大戰，咪就係因為民族主義而來嘅咯。咁所以點解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聯合國成立咗咧？基本上就唔鬼理啲咩民族主義噶啦，係用聯合國國際嘅仲裁嚟決定你國界噶嘛，而唔係因為你同文同種自古以來你就必定要有一個國家。如果係你好肯大鑊噶啦。 其實當時我哋上一集都講過其中一個所謂威爾遜嗰個即係原則係被人認為錯誤啦，明顯因為導致咗第二次大戰啊嘛。佢做咗幾樣嘢嘅，上次我都有提過，佢將佢就基於個民族自決嘅原則拆散咗奧匈帝國。鄂圖曼等等的帝國啦， 俄羅斯帝國都拆鬼埋， 拆散曬啊！咁你見到一大扎，即係喺巴爾幹啊，甚至乎喺中東，佢出現咗好多新興嘅所謂獨立 所謂國家， 新興嗰個國家，咁啊導致咗原即嗰個所謂好多混亂出現啦，咁樣。 我想同上兩集我都講過類似嘅話題，中東嗰個亂局咧，一樣係咁嚟噶嘛，就因為鄂圖曼帝國統治咗成個中東地區，好啦，幾百年之後你又拆散佢，民族國家嘛。其實第一個作反嘅係希臘啊，一八三幾、一八四幾已經作反嘅啦。咁後來奧匈帝國真係喺第一次世界大戰被打敗之後咧，就肢解嘅，尤其是變成咗今日成個中東嘅版圖，阿拉伯啊、敍利亞呢扎，其實當年都是奧匈帝國嘅版圖嚟嘅。 敍利亞點解奧匈曼 帝國版圖嚟？奧匈曼帝國都土耳其版圖嚟嘅。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先變成今日嘅四分五裂啫嘛。咁你話民族主義係好嘢，民族自決 fine 冇問題，你推翻咗啲所謂啊集極權帝國，結束咗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係並不表示和平就此而來。 嗯，係啊，咁亦都有一本書，大家即係。亦都可能聽過名著啦，就係所謂想像的共同體 （emerging communities），、即係其實就係針對咗呢個所謂民族主義呢樣嘢嗰種反思嚟嘅、即係好明顯喺過咗尤其是二戰之後，西方個學界個思潮其實成個社會都開始反省到底以一個所謂民族自決或者民族國家啦啊呢樣嘢。 嚟到建立嘅政治秩序係咪一個長久之計咧？ 好明顯就 唔係啦。 長久之計。 咁嗰個反思係、哦、即係可能之前追溯翻到點解我哋會相信人類企喺度？當然其實聯合國本身都係以一個所謂民族主權國家作為一啲嘅基礎嘅。 起步點啫。 係咯。 佢到到最後 超主權嘅。 超主權到到最後，佢都係用人權公約嚟規範咗呢樣嘢。 咁即係話我哋現代社會其實都走唔開一個以所謂sovereignty 即係 sovereign 即係一個即係主權國家嘅嗰個基礎啦。咁、 嗯、 但係當然我哋都明白到所謂民族 nation state 呢樣嘢、嗯、其實喺即係古代不嬲，所謂自古以嚟就只有王朝。不存在一個即係嗱，好啲人以前要界咧。如果喺即個古代，其實根本就唔係用我哋現代所謂我哋同文同種 概念啦， 係王朝 私人財產嚟㗎。係 啊， 一家一姓一個皇族統治私人財產，王朝又咁簡單啊。 所以一個簡單好多，一個皇室可以管幾個添？你譬如黑 family 啫， 成歐洲都係咁㗎，係 嘛係嘛。咁啊，一個皇室管幾個國家都得㗎，好嘅。同埋最後都係家親㗎嘛，係嘛？係 咯， 其實喺一啲唔同嘅帝國裏面嘅根本佢管咗好多唔同嘅佢唔同民族嘅，佢根本係唔會覺得一個問題嚟嘅。 因為當年帝國所嗰個帝國年代的話，你人民係唔係嘢嚟？係財產嚟，因為大佬話你冇咗人權概念啊嘛，未有人權概念之前啦，咁所有呢啲所謂屬地啊。屬地嘅人啦、啊、嚇，即係子民啦、啊、其實是私人財產嚟噶嘛，你唔存在人權概念嗰樣嘢嗰啲樣嚇，咁所以嗰陣時講得通噶，大家理解呢樣嘢係冇問題噶。咁所以點解就係聯合國成立與唔成立呢、這個分別就好大啦。1945年之後咧，佢其實唔理你咩民族國家，亦都唔理你乜家伙，即係自古以來佢唔理你呢樣嘢噶。佢講到明係用聯合國個決議嚟決定。你個疆界，所以如果聯合國唔承認你係嗰個國家，或者若干國家唔承認嗰個國際法嚟計的話咧，基本上你話自己國家冇用嘅喎。 係，其實喺嗰個《想像的窮龍體》裏邊都睇咗好多例子，係同文同種，但係不是一個國家嘅。佢舉咗幾個嗱，如果亞洲有幾個例子，例如講呢一個東南亞啦，係、嘛？你知道馬來同印尼。其實佢講嗰個問題差唔多嘅，同一樣嘢嚟嘅，其實 類似咯。 係啊，咁但係因為由於唔同嘅殖民地，唔同嘅國家殖民咗，一個係即係西班，一個係 荷蘭 係啊， 荷屬印尼， 印尼係啦、另一個馬來就是英國，咁、 嗯、 所以衍生出嚟，雖然係同一個所謂同文同種咁滯、但係完全兩種唔同嘅國族認同嚟㗎、今日好清楚有印尼嘅民族啦，係咪？但有馬來民族啦，但其實都係。嗰種人嚟嘅啫嘛，係咪真係無族啊？其實真係係咯，都係嗰種人嚟噶。咁所以其實你見佢啲嘢，啲如果 再複雜啲， 係嘛？ 再複雜啲，因為就算印尼本身都唔係咁簡單啊嘛。 文 萊後來已經 島之國， 故自然啦。所以其實印尼都係一個組裝出嚟，當初冇在印尼呢個國家。 咁都係冇啦。咁但係你而家好清楚過咗，只要過咗200年，大家就因為嗰個殖民地的劃分界線，其實非洲有啲似啦，都因為 少少似。 咁所以有一紮嘅民族國家係。殖民完之後脫殖，然後所謂在脫殖之下衍生了不同的國族認同，咁而開頭本身就冇呢條界線， 係冇嘅，係冇嘅。 咁所以其實佢都解釋了呢、這個即係民族之主義之所以係虛妄啦。 但係到最後聯合國就確認了一樣嘢啊嘛，你自己確認的問題啊嘛，即、就、係、是、你係認唔認同啊嘛。咁所以好耐以前都講過一個問題，咁所以點解灰北黑嗰鑊嗱，灰北黑也好，你直布羅陀也好，當嗱。因為加拿大你不能同直布羅陀相比，因為佢冇出外力侵佔呢樣嘢。問題魁北克省佢都依然有權要求進行獨立公投嘅，原因就係聯合國確認咗一樣嘢，人權嚟噶嘛，你有權要求做呢樣嘢。問題係你過唔過到公投一回事啦嚇，咁、那個所謂主權國啦，即係個中央政府啦，容唔容許你用某種方式分裂咧，就你自己講掂佢咯。但係聯合國總之係講到明，你唔准用暴力噶啦。咁所以今次個尷尬咧，就調翻轉未曾講呢個中華帝國發生咩事之前咧，你就講呢西班牙就好尷尬啦啊！你呢個巴塞隆拿地區同埋呢個啊馬德里地區，就係兩個唔同嘅王國嚟噶嘛。咁所以佢哋到今時今日都依然記住呢樣嘢嘅。咁所以佢哋要獨立公投都話，你點笑佢戇鳩一回事啊？咁作為呢個加泰羅尼亞嘅人的話，佢覺得自己有權， 理所當然啦。 公投嗰樣嘢即係理所當然嘅喎。咁話口未完咧，就輪到科西嘉島。咁所以呢啲嘢，你發歐洲其實嗰、那個我哋嗰個組裝 科西嘉島又有趣啦。到底拿破崙係咩人咧？ 拿破崙係科西嘉人咯，大家明白呢樣嘢啊。 同埋好多人講咧，佢細個個民族認同係科西嘉噶 ，sorry， 佢參與過科西嘉嘅獨立運動噶。 嗯哼 ，OK。咁所以你話係法國嘅民族英雄啊，定還是佢係屬於現時所謂 佢做咗法國皇帝噶嘛， 係啦 ，OK， 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其實係呢啲嘢，同埋老實講，你嗰陣又係啦，希特拉係咩人啊？佢唔係德國人，奧地利人嚟，係啊，咁所以好多時候你以為係嘛，一樣叫民族嘅嘢係嘛，幾其實。嗰、那個 都有少少精神分裂嘅， 其實民族都係一種認同，即係我就覺得嗱，你問我存唔存在咧，民族係一種認同嚟嘅。 咁 係嘛？ 現代嘅民族認同係通過公投啊，通過投票啊， 嗯、 你自己協議組成噶嘛？呢、這個好重要嘅前提條件啊。咁、 嗯、 問題係所謂中華民族有冇經過呢個程序先？ 嗯， 嗱、啊、呢、這個真係大問題啦、啊。 我哋睇歷史啦，我哋睇歷史啦。 呢、這個真係啱頭先又 skip 咗時空大來源之後咧，講五族共和，跟住呢個洪憲稱帝。跟住推翻咗紅線之後咧，整出咗民國啦，叫做啦嚇。跟住1927年北伐完成統一啦，叫做 OK fine， 你就繼承咗啦。咁問題喺個所謂繼承過程當中，有冇經過一個所謂公投也好、投票也好、確認也好，嗰五十幾個少數民族 係願意咁做咧？ 係願意組成一個中華民國呢件嘢先嗱，未曾輪到現代啊、嗯、中華人民共和國。 未 啊，我先講中華民國先啊。好啦，啊，即係所謂民族主義嗰、那個，所以濫商咧極其量，你只係講到中華民國嘅啫。係 啊 ，OK， 好啦，第一次過咗1927年， 佢裏邊 中華民國正式叫做繼承滿清版圖啦。咁到底漢到蒙回藏以外嗰五十幾個民族？又通過一個乜嘢方式確認呢樣嘢，同埋佢哋有冇話過自己係中華民族先？ 嗯， 呢個問題好大啊。 OK， 咁啊，我哋都可以吸收一下，即係如果倒翻轉咁講啦，以往嗰個結合係點樣呢？即係其中一個我之前介紹過嗰啲，即係所謂新清史啦，俾大陸鬧到佢飛起啦，啲學者話佢有政治意圖啊嘛，咁你唔知當咪即管睇下咯，學術討論嚟噶嘛，可以睇嘅。係、 嗯、 咁啊， 起碼香港仲可以嘅。 係啊，咁我哋。佢其中一樣嘢辣嘅地方就係佢直接 point out 咗個問題，就係、是、過往漢中國學界做滿清研究， 嗯、哼 其實係冇睇過滿，好少人會真係睇用滿洲人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基本上失傳咁就係啦。 有嘅，其實你知喺清宮檔案有好多傻嘅美國佬 係 走入去 檔案，而家去咗呢個台北故宮博物館地底，大部分未開箱。 仲有啦，北京都仲有一紮嘅，其實仲有 都有 相對冇咁重要嘅， 冇咁重要，因為緊要立 嘅。咁有好多嗰啲傻嘅美國鬼咧， 嗯、 真係嘥幾年走入去故宮睇。 睇就攝 又好， 睇記錄又好， 識中文嗰陣美國鬼係啦，咁、嗯、佢發現一啲嘢出嚟，就係話原來人哋嗰個用滿文寫嗰啲嘢，由頭到尾都冇，都當緊你殖民地咯。 係啊， 同埋同只關外嘅所有外交嘅事務係唔關漢人事嘅 ，sorry。 咁呢個其實不嬲清史都係咁寫，清史稿都係咁寫 嘅 喎。 同俄羅斯簽訂同西北簽訂所有嘅嘢係淨係得滿文嘅啫。 係啊， 係唔關你事嘅 ，sorry。 係啊，你關內十八省啊，關你差事啊，即係嗰個尼布楚條約係呢個滿洲人同埋俄羅斯人喺滿洲地區簽嘅國際條約啊嘛。 滿洲人講嘢，你漢人插咩嘴咧？ 不是滿洲人講嘢，可能插咗嘴。滿洲嘅家事關你 差 事啊，大佬。咁所以而家成日啲大中華交流，哇勁啊！打贏俄羅斯啊，中國人打贏俄羅斯，第一件事，滿洲人已經喺即係喺個棺材度轉十八個圈俾你睇啦，即係打十八個圈關鬥。因為嗰陣時冇所謂中華呢個概念啊嘛，唔關你事，你唔係漢族嘅 事 啊嘛。 西北戰爭其實睇滿人嘅角度唔係好關漢人事嘅。 哦，的確唔係啊！就算年羹尧都只係個漢族大將，幫滿洲人打仗，搞清楚呢樣。 同埋佢有講到一個 point 咧，就係咧打仗嗰班人其實唔係漢人嚟嘅，係 啊，騎兵嚟噶嘛， 好多嘢噶，騎兵之外仲加咗好多 哦，其他國族啊，諸如此類，古遊 啊， 係 啊，係啊， 咁所以你睇翻成個滿洲歷史，即係成個所謂清史稿裏邊寫嘅嘢咧，你唔好淨係睇中文嗰橛清史稿，你要睇埋到底事實上。即係形成正式檔案、中文檔案之前所發生嗰個討論啊！我成日講立法原意啊嘛，嗱，你睇立法原意，睇奏折咯，睇皇帝批覆咯，睇大臣嘅朝議咯，然之後嗰個決議，然之後嗰個外交條約咯。咁所以你睇日，但凡唔涉及所謂關內十八省嘅嘢咧，基本上係唔關漢族事嘅，冇中華呢個概念嘅。 咁啊，然後最緊要佢亦都講另一樣就係對於呢一個滿對於個蒙回藏三族嘅統治咧、嗯，其實點解佢哋即係會相對嚟講，你覺得即係相對穩定啦，係、 嗯、 嘛？個原因係因為其實一直滿清皇帝 佢除咗以呢個繼承呢一個明朝自居之外啦，即係入去幫佢滅剿匪啊嘛，剿匪係啦，就幫佢啦，係咪？係啦。之外咧，即承繼咗呢個明朝嘅正統之外咧，其實佢喺關外嘅其他民族，佢係以呢一個蒙古大汗嘅後繼者自居。 佢真係叫大汗啊！ 佢係大有漢號噶，每一個滿清皇帝都有 漢 號噶， 搞清楚呢 樣。咁所以其實喺滿蒙元之前嗰三族，即係所謂重屬中國呢個基礎啦。頭先你講到個基礎問題，我要講 法理 基礎。Sorry， 我係跟緊成吉思汗個成繼。 冇錯。平行時空兩個世界， 我係其實一直對佢哋嚟講，我係向緊，我係臣服緊呢一個成吉思汗嘅繼承者。係 啊， 對佢哋嚟講的確係咁樣嘅。OK，漢啊嘛，即而且同埋佢聲稱啦，滿清皇帝聲稱最後嗰個玉璽喺佢嗰度嘅。 嗯哼， 係佢滿即係蒙古大汗個。正統係佢繼承嘅，咁佢蘇溪咪咁樣啦，係咪？ 好， 咁而其他國族亦的而且確佢係臣服緊嗰個大汗，而唔係所謂中國皇帝。 而蒙古嗰個編制啊，或憲制啦嚇，佢大汗即係金像嗰個啊，放出嚟，佢的而且確係一個即係民族嘅組合嚟噶嘛。嗱，我唔敢講一個國家嚇，因為佢係一個民族嘅組合嚟。咁喺嗰個情況底下，佢叫繼承咗呢個成吉思汗，咁。又唔關中華民族嘅事喎，搞清楚呢樣嘢啊！ 都係唔關佢事嘅。Okay? 如果唔係，就會好似韋小寶嘅講法一樣喎，莫斯科也是中國的噶咯喎，我佔領過就係噶啦嘛，係咪？咁你唔能咁講啊！咁所以 個基頭先回應翻 Alex 講 個 基礎問題，咁所以亦都解釋緊從來喺所謂滿蒙回呢三族去睇漢地，佢只係覺得佢甚至乎係比佢低一級嘅殖民地。 因為如果繼承成吉思汗嗰個制度的話咧，就係、是、色目人嘅位置係高過漢人噶嘛，咁擺啊嘛，大佬搞清楚啊咁所以你冇得拗呢樣嘢啱，即係對於佢嚟講，佢係高你，等於佢色目人啊嘛。 咁當然蒙古比較高級啦 ，partner 嚟嘅其實咁啊， 因為個 ranking 差唔多有 ranking 嘅就係你係 親疏有別啊， 親疏有別。你睇聯婚就知咁，就又要睇啊，唔好淨係睇嗰啲嘅吹水啊、老作神劇。你睇翻嗰啲奏折，睇翻啲滿文嗰啲嘅啊廷議嗰扎嘢，佢聯婚咧都係有秩序噶嘛，最親嘅肯定係蒙古啦。咁啊呢個啊太后氏啊何族，你自然知啦。咁所以最高按佢哋嘅排位咧就係滿洲族排第一，蒙古族就差唔多平排排第二噶嘛。然之後先輪到呢、這個，反而西藏排高過呢個回族噶喎。有冇留意啊？嗱，搞清楚啊！咁所以發覺呢個滿洲皇帝信咧，就信呢個密宗嘅國師嚟嘅 ，OK。然之後再低一級咧，先至嚟到回族嘅啫。 咁 漢族喺回族之下， 差唔多啦，算啦， 係 咯，差唔多都係被征服啫。之後 係 都係啲作反需要。是要管的， 鎮壓嘅，是要管的， 是要管的，係啦，呢班係是要管的咁。咁所以頭先我回應咗佢講緊 Alex 講嗰個法統問題啊。咁、既然佢哋過往係有一個咁嘅基礎，咁中華民國到底擁唔擁有呢個基礎咧？ 中華民國 claim 佢有呢個基礎， 咁佢有嗰張信位詔書啊嘛， 冇錯， 佢 攞咗你啊大漢啊嗱，攞住 信 位 詔書， 信位詔書啊嗱，喺嗰個情況底下，你話繼承佢嘅咧就叫做中華民國噶啦嘛，雖然全世界開一個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喂，佢的而且確有權 claim 呢樣嘢，但係調翻轉嗱，如果大家心水清咧，有冇發覺台灣咧啱啱先取消咗一個政府機能部門啊？ 邊個啊？係冇留意係咩？ 係呢、這個乜乜事務委員會啊？ 乜乜事務 啊？民族事務委員會、 啊。民族事務委員會 ，OK， 仲有㗎原來佢， 大家都冇留意呢樣嘢咧。個繼承方式的確係咁樣樣。如果你睇翻民國嗰個所謂行政版圖咧，你蒙古也好，你新疆也好，你西藏也好咧， 即係李飯院嘅嗰個 類似，佢唔係完全照足嗰個關內十八省嗰個行省編制噶嘛，佢。名義上是省，但實際上近乎是自治區啦。自治區呢個名字是咁嚟噶，明白嗎？咁所以其實佢係用咗自治區、民族自治區呢個咁嘅編制咧，嚟取代咗當時李凡院所講嘅 個功能咯。 個功能咁，所以滿族也好，回族也好，藏族也好，佢哋嗰個管理嘅方式同版圖咧，同埋你所謂中央直轄十八省嘅管理方式係唔同樣嘅。咁所以。你話中華民國繼承咗五族共和呢樣嘢咧，係某程度上嚟講得通。佢用咗一個類似現代憲法嘅概念咧，就將呢啲唔同嘅地區拼埋一齊。 但佢唔係用聯邦個名嘅喎，有冇留意啊？佢唔係叫中華民國聯邦嘅喎，因為孫中山講到明，佢係呢個所謂啊，即係主權國，而唔係一個合眾國啊嘛。咁所以呢度有少少又唔係好對嘴嘅。如果你繼承咗 滿清嗰個體制， 照計你變咗聯邦嘅喎。如果你真係講民主，真係講平起平坐。 起碼滿清皇帝真係有兩個身份， 係啊，佢又係大漢又係皇帝啊嘛。喺咁嘅情況底下，你會發覺嗱，袁世凱個講法可能合理好多喎。你真係五族共和啊嘛。好啦，到去到你民國統一，佢唔再講五族共和呢樣嘢噶咯，有少少含糊其詞噶喎。佢講開始講中華民族噶咯， 中華民族啦，之後就講 開始講中華民族噶咯，但個政治體制唔反映呢樣嘢噶。咁所以中華民族係咩咧？呢個問題又嚟啦。 算啦，不過老實講，大家都知道嗰陣都七國咁亂啦。基本上嗱，當時你嗰個混亂係唔成問題，因為實際上你都管唔到嘛。 嗯、 你自己打內戰。咁有一樣嘢好得意就係，即係當北伐之後，蔣介石開始叫名義上統一全中國，呢、這個問題開始突顯啦、 嗯。 開始突顯啦。咁、 嗯、 所以嗰陣都提到譬如話蒙古啦、 嗯、 西藏啦、 嗯， 其實即係亦都開始有啲問題發生嘅，係、嗯、嘛？ 係啊， 開始有即係同時間亦都因為 你可以話即係外國亡我之心不死，故之然啦。的而且確，俄羅斯帝國未曾冧當變成蘇聯之前，嗰、那個東進係從來冇停止過噶嘛。咁故之然，你呢、這個即係日俄大戰之後不利啦。咁佢不嬲都係經過調停而攞你地方噶嘛。咁你唔好唔記得海參崴金力啦，即係叫咩名㗎啦？即係 Vladivostok 啊，即係普通話都已經譯鬼曬個 Vladivostok 就唔再叫海參崴㗎啦。咁如果各位即係尊重呢、這個即係得來不易嘅中俄友誼的話咧、嗯，就唔好再講海參崴呢個字，嗰、嗯、個叫 Vladivostok。OK， 嗱咁你留意到，即係俄羅斯不停咁攞翻走嗰扎嘢咧，就係、是、當年同呢個滿洲簽尼布楚條約嘅時候攞唔到嘅嘢，咁咪攞起曬咯。咁然之後呢個中俄密約到江澤民2003啦，咁百幾百萬冚唪唥劃走曬平方公里，成個邊界重新劃曬，全部得益最大嘅咧，咪又係俄羅斯咯。即使佢唔用帝國之名，但係都係行緊帝國之實，就攞緊中國嘅領土嘅啊。中國啊，版圖上啊，唔係民族領土啊。咁而外蒙獨立又係呢個當 年嘅清晰 劃出嚟， 所以好清晰。其實即係中領土呢樣嘢，隨時係中央係永遠都有權噶嘛。 係啊。 中華 你主權國係可以， 中央政府 係可以，任何主權國都有權決定自己嘅疆界，包括你劃俾人係得嘅，冇問題㗎嚇。啊，咁樣嘅問題就係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唯一能夠講嘅就話中華民國繼承嗰個難題喺邊一度咧？就係一方面佢唔係叫自己做聯邦，即係話佢唔承認你啲人係平起平坐，呢個最攞命啫。我不知點解，佢唔承認你啲人停一停錯嘅，呢啲外族嚟嘅。OK， fine， 咁啊呢樣繼承咗呢個孫中山驅除鞑虏，佢係鞑虏嚟嘅啫。sorry 啊，咁你話啲鞑虏作反咁正常啦，咁所以變咗你外蒙又被拆反啦，咁啊新西藏嗰邊咁輪到英國啊又話要拆反啦，咁然之後輪到呢個新疆又輪到呢、這個又係後來俄羅斯又拆反啦。咁所以其實呢幾撅嘢，從來個歸心都唔當自己係漢族，咁你話中華民族，咁更加佢哋唔覺啦呢樣嘢啊。 係咯，咁好明顯即係中華民族，所以有冇一個咁嘅機制去加入咗中華民族呢樣嘢咧？咁樣被加入啦，好明顯就係、 是、被加入啦，因為中國歷史教科書嘅寫法就係呢啲疆土係呢個滿洲人送嚟嘅嫁妝啊嘛，陰公哇，真係該會。但西藏人或者蒙古人有冇承認過自己係陪嫁妹仔先？你唔信啦、啊、嗱，你話疆獨又好，藏獨又好，乜鬼又好啊？任你點講啦，好啊。咁問題就係佢哋從來冇承認過自己係陪嫁妹仔啊嘛。佢承認一樣嘢係真嘅，就係、是、推翻滿清佢哋同意嘅，因為佢哋都係啊喺一個即係等差上面係被統治噶嘛。OK， 咁你都記得呢個西藏嗰下嘢，金平祭籤嗰個係點嚟噶嘛？因為黃教紅教打獲金嘅滿清介入之後調停，叫做調停啦嚇，又打過贏咗。咁然之後滿清皇帝就做埋你西藏國師可以做嘅嘢啦，就係揀邊個達賴喇嘛咯。咁所以你話喺西藏嗰個所謂憲制繼承上面咧，佢都唔係行你民國，唔知唔係行你即係所以關內十八省嗰套， 佢唔係行中國皇帝嗰套，佢直頭係坐埋入去做埋你大喇嘛嗰個位。咁你講唔掂 佢 話 密宗啊嘛？理論上佢只信埋密宗添， 因為佢信鬼埋密宗，你唔能夠話 可以 show claim 咁樣 啊 嘛。咁又幾得意，歷史上大家知道經常都發生噶，例如羅馬皇帝佢點樣統治埃及啊？神嚟噶嘛？ 佢變咗神咪得咯？ 係咯，佢就係咁咯，咪就係咁 咯。佢拜神，佢神啊！ 我話我係神咪得咯。嗱 咁所以 咁你都要話我真係我都係你個神啊嘛。但係我哋有個 咁即係你睇到好過癮嘅嘢嘅，即係當年滿清之所以能夠令到西藏歸順咧，並不是因為西藏自認係中華民族啊，搞錯咗呢樣嘢，而係話滿洲皇帝坐咗落西藏做埋活佛嗰個位。參與埋你嗰個祭獻嘅儀式，然之後就係你揀活佛嘅時候，佢都有份參與，亦都即係頭先馮博講個概念，你又多咗頂帽啦。故之前佢有漢號，繼承咗成吉思汗去管呢個蒙古地區啦。蒙古人歸心並不是因為同你有咩民族主義，唔係嗰樣嘢，係因為佢係大漢。OK， 而同樣道理咧，西藏歸順滿清咧，就並不是因為歸順所謂。變成陪嫁妹仔，同你關內十八省無關，係因為呢個滿洲皇帝坐埋落去做埋西藏嗰個皇帝要做嘅嘢，就咁嚟噶。OK， 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睇翻當時又睇西藏嗰個歷史啦，都知道其實佢開頭都經歷咗個相長嘅時間，先觀望完覺得即係跟你大清皇帝大漢係要跟啦，因為當時其實。在滿洲取代明朝之際，其實蒙古仍然有相當的勢力嘅。即其實佢自己都喺度觀望緊。西藏其實一直都喺度觀望緊呢樣嘢咁。咁去到即係後嚟滿清楚啦，滿蒙合併啦，亦都即係取代咗呢個漢地啦。之後慢慢然後佢仲要有一個所謂密宗嘅聯繫，佢先西藏先叫做以咁嘅形式所謂納入咗。而且嗰個管治都係間接嘅。 系啊， 駐藏大臣啊嘅個安排， 咁所以搞清楚呢個冇自古以來呢件事。 咁而回疆更加係基本 佢哋不是佢哋不是陪嫁妹仔，佢冇承認過自己陪嫁妹仔啊。 OK 係啦，咁所以都好清楚，即係成個所謂其他幾族嘅兄弟啦，係嘛，加入呢一個即係所謂滿大清帝國，加入中華民族啊。冇搞錯，佢哋加入嗰個唔係一個民族嚟嘅。 然之後，所謂個繼承就頭先話齋啦。你民國取代咗呢個大清之後，正式啊，即係過埋呢個袁世凱嗰段時間，其實管治呢個唔同嘅地區咧，都係用唔同嘅行政方式噶嘛。 係咯， 不同於關內。 咁所以即係一國幾制都起碼啦，即係一國幾制噶啦。 佢只不過唔承認自己個聯邦咁解嘅啫。 實際有聯邦之實啦，聯邦之實。 咁起碼都叫相安無事。咁但係點解會忽然間爆咗中華民族呢個咁嘅概念出嚟的話咧？又係好多人忽略咗。我有寫，但係大家未必一定有睇。咁共產黨鬧呢個蔣介石係法西斯咧，係冇鬧錯嘅。因為當年三十年代。1927年之後個三十個過渡到三十年代咧，係法西斯主義最旺盛嘅年代嚟嘅。而當年蔣介石為咗所謂富國強兵咧，佢其實推行新生活計劃，而新生活計劃基本上其實就係抄緊法西斯嘅。 法西斯嚟嘅 係一模一樣。咁問題係你法西斯主義有一個好過癮嘅主題噶嘛？民族主義啊嘛，大佬啊嗱咁樣噶，你變咗你嗰個糾纏就係咁樣嚟嘅。好多人忽略咗呢個史實啊嚇，就係蔣介石係同德國，尤其是納粹德國，係行到黐頭掹咁 最打得嘅中國嗰啲機械師係由德國訓練， 全部德國培訓出嚟， 德國培訓出嚟。OK， 同埋大家睇下民國嗰個國民黨個軍服啊，國軍個軍服咧。 正式現代化是德式 的，德式 的，所以也是一個很過癮的空檔時間。為什麼這麼親密呢？因為德國在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未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個20年代到30年代尾，這段十幾二十年的時間呢，其實是沒什麼朋友的。因為凡爾賽條約就是要騎不死他的嘛，基本上是壓榨他啊，要賠償啊，懲罰他啊，所以國際上難得有個盟友呢，蔣介石中埋去，一啱啱好中國在那個時代又是沒什麼朋友的，很多人都不信啊，大佬你搞清楚。因為如果大家還記憶猶新，還記得什麼叫做五四運動點來，就知道什麼事。中華民國即使參與了這個所謂同盟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叫做戰勝國的一部分，照樣被人起你尾注，這個德國的佔領地，膠州灣也好，青島也好， 係被劃入日本帝國的範圍嘅，亦都即係話中華民國其實冇乜朋友，就算你賣命幫人去打仗，幫人去做呢個炮灰、去掘戰壕也好啊，即係 煮飯啦、 啊，煮飯也好，洗衫 起鐵路， 起鐵路古戰，其實國際社會咧，其實冇乜面俾呢個中華民國嘅， 好明顯係俾面俾日本，唔俾你咯， 俾面俾日本都唔俾面中華民國。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蔣介石其實都冇乜選擇，外交上面一來佢又唔敢得罪蘇聯啦，古之言啦，因為你個北方強鄰你冇得打，佢外交上面揾邊個盟友，其實主要係揾咗納粹德國。較為少人留意呢樣嘢，但係呢個事實嚟㗎，佢自己都唔會唔認。你睇翻國民黨黨史啊，就睇翻嗰個軍隊編制 所有嘢。其中一個中日之間個爭議點咧，嗱，之前我哋有呢個所謂支那咁樣，其實即係。如果你從歷史的角度嚟講咧，即係當然佢喺二戰期間就所謂一個滅清啦。 嗯、 但其實喺民國初期、清末民初呢個係連中國人自己都接受嘅稱呼嚟㗎。 佢哋自己有支那日報嘅大佬啊，外國嘅添啊。 係咯，所以其實即係所謂支那呢個問題一係陰啫。咁好明顯係日本，因為佢唔承認你係中國啦。點、 嗯、 解日本要稱中國為支那？好簡單啫。佢、 啊、 漢字佢知你點解㗎嘛？我認你做中國，你邊位啊？ 嚇、啊！即係外咩啊？係 咯。咁所以其實你睇翻 好多倭佬。 係啦係啦，咁啊梗係唔認你啦咁樣。咁所以喺清末民初咧，其實對於支那呢樣嘢係冇反感嘅，基本上係中性嘅。 甚至深烤你可以話中華民族嗰個名稱前身就係支那，搞清楚啦，呢樣嘢冇任何褒貶意義嘅。原因喺嗰個歷史時空底下咧，你係一個概念真空嚟嘅。正如頭先我哋話齋， 清國人啊嘛，本身 佢哋清國人嚟噶嘛，大佬啊。好啦，你清國滅亡咗，你民國成立咗，但係你繼承嘅係乜嘢嘢咧？你只有一個疆界嗰個概念，明唔明？你只有一個疆界嘅概念，呢、這個疆界你就叫做支那咯。 但個身份係真空㗎。 但係身份真空，所以你填緊內容入去㗎。係 連自己點嗌自己都唔識啊嘛。 未諗咗變咗你未曾阿蔣介石出嚟搞中華民族呢個概念嗰個名之前咧，其實嗰段時間啊，由呢個清末 自由的， 由清末去到呢一個洪憲嗰段時間咧，其實自稱支那人咧，反而就避免咗個概念混淆嘅。呢樣嘢反而 起埋個名讀下先啦， 唔係名咁簡單，而係你可以 define 到，你可以定義到，即係我係支那人係咩意思啊？就喺支那呢一個國境裏邊嘅國民啊嘛。嗱、個概念好準確嘅呢樣嘢，你明啦嘛？我唔需要話咩民族，我總之話支那，即係等於而家話美國人。咁唔通你會一個叫亞美利堅民族咩？冇呢樣嘢噶嘛？冇亞美利堅民族啊！呢個世界啊，咁所以一個人自稱係美國人的話咧，佢係講緊自己係屬於美國呢個疆界裏邊嘅一個公民，嗱好準確。同樣道理喺清末到呢個洪憲嗰段時間咧，喺呢個所謂民族主義真空嘅情況底下咧，自稱支那人咧係好準確嘅一樣嘢嚟噶。咁幾時變成開始混淆咧？就係呢個蔣介石。踩咗過去啊，同呢個納粹攬頭攬頸之後啦，就開始萌生咗另外一個好個人概念，重新翻翻出嚟中華同埋你其他夷狄嗰個分別啦。 佢跟住，所以其實真正係蔣介石抗議日本方面用支那嘅第一個。 係啊，第一個。 係啊， 搞清楚。係啊，你唔好話佢愛國唔愛國，但係起碼佢概念上突破呢樣嘢。 佢第一個抗議呢樣嘢，嚴正要求日方開始要改稱做中國啦，係嘛？對嚇， 搞到全世界都無所適從當時嘅。 係 OK， 咁所以大家記睇成個歷史嗰個源流，佢本身就係咁即係。老實講，就算當時佢嗌你中國，咁佢如果用喺一個貶稱嚟講，咁中國唔通你又唔用咩？ 咪咯， 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人哋嗰刻用你一個貶稱，所以你覺得佢，即係我覺得個邏輯係 又唔係貶稱變成貶稱啊！嗱，搞清楚啲人， 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人哋某一個國家用呢個字曾經係貶稱，所以你話呢樣嘢，你覺得係錯啊嘛？咁佢貶稱係佢嘅問題啊，係咪？佢滅稱你咁樣係你嘅問題，但係你要明白翻個稱呼本來係中性 嘅，本來係中立嘅。 系咯，咁所以即系我就唔系好明白。不过当然你话我咁有时好主观嘅，我听落去觉得系咁，又 大家都觉得中意啦。系咁而家个都话系，你又冇得话唔系啊。 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呢个其实就大家都可以放开少睇，其实就冇乜大即系无伤大雅咯。 嗱，讲就无伤大雅啦，但系学术研究就好有伤大雅啦。即系我啱先讲到一个过瘾概念就系、是、自称支那人与被称支那人咧，由满清末即系你唔觉得佢清国人噶啦嘛。去到呢個洪憲嗰段時間，嗰個身份真空啊！你唯有套咗一樣嘢叫做支那人嘅啫。 其實重建緊國民身份認同嘅。OK， 同埋佢都係從個他者去理解你啊嘛。因為譬如日本佢從嗰、那個即係隔岸啦，當佢唔承，其實好簡單，佢當佢唔承認你係中國嗰刻開始，佢就叫你支牙噶啦嘛。 嗯哼，係啊， 佢唯有咁嗌你嘅啫。同埋你留意一下日本人佢，譬如佢睇佢啲標你。譬如中國人的名啦，係咪佢漢字一下低，但其實佢係用緊佢啲平假名、片假名嚟標你個音噶嘛、 嗯？ 韓國人都係㗎，有漢字㗎，但係佢都係用翻佢日 音㗎， 係啊。咁即係佢背後嗰個嘢咩咧？你呢個雖然漢字，但係我 嘅理解唔係咁理 解。係啊，你會發好得意嘅日本人，佢就算你有個中文咧，佢正式嚟講，佢個做法係都會用佢個標音去標你㗎。咁即係話其實佢唔承認你喺佢嗰個系統裏邊。 嗯哼， 佢哋係外國人嚟噶嘛？唔、係因為你用咗漢字，所以你係我嘅人啊？唔會噶，唔會噶。 嗱，咁所以變咗身份重做呢下嘢咧，係去到蔣介石之後就開始強調咩叫中華民族啦，係咁樣嚟噶。咁而最尖鋭嗰段時間咪抗戰時間咯。就你而家義勇軍進行曲就係咁嚟嘅啫嘛，係咪先？咩中華民族咩最危險嘅時刻？係咯，嗰陣時要有。咁問題其實都好混淆嘅概念嚟噶。咁你關呢個滿洲族咩事啊？不蒙古族咩事咧？ 咁好明顯，滿洲族喺抗戰時刻就係、是、 滿洲族企咗個日本噶嘛， 黃道落土嚟咯， 黃道落土企咗個日本嗰邊噶嘛，等滿洲國 係咯。咁所以好明顯，即係由頭到尾，中華民族包唔包括滿族係真係好，即係係咪？ 出煙啊！ 即係出曬煙啦，係咪噶 ？OK， 係 咯。藏族都成問題啦，無仇無怨啊！ 咁所以即係了解翻成個背景，就點解呢啲地方似乎佢歸順大清容易過歸順呢、這、一個所謂民國與現今本朝啦、 嗯。 其實有個好重要嘅就係嗰個體制係唔同咗， 法統唔同咗， 更改咗，係啊。咁所以即係亦都回應翻 Alex 講個問題，就係佢哋加入滿清帝國嗰、那個基礎喺。呢、這、一個民國革命以至即係新中國成立之後，其實係已經不復存在。 咁、所以點解就要重新令到大家提醒呢樣嘢？咁所以點解你話係嚇無傷大雅點講都冇所謂？即係當學術研究你可以咁學術研究，但係一個好現實嘅社會意義噶嘛。到底你如何理解藏毒、蒙毒、疆毒呢扎嘢先？ 其實以上呢啲嘢，我同大陸嘅朋友我照講，即係話咩有冇基礎？即係你唔一定話 點嚟嘅呢樣嘢。 我個立場好簡單。基本上咁嗱，佢啲大陸朋友一定會同你講，咁你美國嗰陣啊霸咗啲印第安人嗰啲地又唔使玩嗰啲咁樣啦。我話我唔係要你玩，即係我話意思係話，所謂疆界只係一個事實嚟嘅啫，其實、 嗯、 只是一個事實。 係啊， 你唔需要將佢變成一種叫咩神聖不可侵犯啊， 唔會咁理解㗎， 一滴尿都不能少嗰啲咧。即係你基本上呢啲嘢好傻咯，你冇呢樣嘢㗎嘛。 唔止傻咁簡單，而調翻轉去解釋翻而家嗰個火藥庫係點啦，即係深層次矛盾。點解會有個深層次矛盾呢？就是因為喺成個民，即係成個清末去到你民國建立嘅過程當中咧，有啲係唔係好合符合邏輯嘅嘢發生咗嘅。如果你跟翻五族共和，大家平起平坐，真係搞聯邦可能冇事。 係啊，聯邦 你真係搞聯邦可能冇事。好啦，就算你唔搞聯邦，我恢復翻中華帝國體制又得唔得咧？都可能冇事。佢哋用一個被殖民嘅身份。而參與你個中華帝國 ，fine， 起碼身份清楚先。啊，你唔好俾咗空頭支票你，你又係獨立嘅，你又係唔係獨立嘅，又係獨立嘅，又係唔獨立嘅，扯黐鬼線。 佢哋玩死人哋啊！ 玩死啦！ 玩死自己又玩死人啦， 係 咪？ 等玩死，即係最慘係玩死自己。咁所以你甩唔到身嘅而家。好啦，經過一個咁過癮嘅時間之後，你希望重新揾一個所謂支那人嘅身份定義之後咧，又因為蔣介石同日本抹面打仗，搞中華民族出嚟咧。而變成你不能善後啊嘛！你淨係諗下一樣最簡單嘅嘢，你無論點樣講中華民族正啊、一流啊、合邏輯啊，喺法統上咧，對於其他幾個民族咧係唔 make sense。 同埋你諗翻喺滿清，你至少滿族同蒙都冇一個大所謂話我要爭取獨立，起碼冇發生過呢件事先啦，係嘛？咁所以反而而家即係自焚啦， 嚇而家嚟 嘅呢嘢啊，係咪？咁其中一個係一個文化嘅擔心自己個文化身份消失嘅問題。 擔心文化身份消失， 尤其是撞 係此其一啦， 撞地啦。 但係嗰個敏感係從何而來咧？就是、因為佢認為自己係唔應該被消失噶嘛。嗱呢樣先過癮啊啦！嗱點解會我講呢個咁過癮嘅 concept 出嚟咧？睇翻以色列立國歷史。又六七年戰爭啊，即係啊，又歷史回顧嘅時候啦，睇下 以色列復國嗰個歷史咧，猶太復國主義咧，其中一個好過癮嘅做法噶嘛，佢係恢復希伯來文噶嘛。 嗯， 嗱，搞清楚呢樣嘢啊！亦都即係話以色列民族咧，如果你係參與以色列建國的話咧，第一件事其實反而就係你放棄咗本國嘅文化語言，你要接受翻猶太嘅文化語言，否則你不承認為以色列國噶。因此一個所謂死語言過咗兩千年變成一個現代語言希伯來語咧，係咁樣嚟噶嘛？亦都 好明顯，身份認散完之後，其實佢哋從血統上邊啊、文化上邊都已經歸屬曬去。 係啊， 咁當然仍然有個好強嘅傳統，就係話因為佢有嗰個即係所謂宗教傳統嘅信仰啦。咁、所以佢嗰個由頭到尾嗰個猶太經典其實好重要嘅角色。點解猶太民族嗰個識字率估到咁高咧？其中原因係咪聖殿被拆毀之後，你個信仰去點樣成傳啊？以前就有個體制喺度，就有祭司嘅階級，有個聖殿喺度咁但係離散完之後咧，點樣能夠維持翻呢個信仰咧？經典係嗰陣時， 咁所以你變咗睇翻以色列嗰個立國過程，以色列民族係如何重建造出嚟的話咧，就係話各國回流去以色列嘅民族，不論俄羅斯也好，德國也好， 唔係用血統分嘅、 西班牙都翻去以色列嘅地方就係佢放棄咗原本自己其他嘅身份，所以復國就係呢樣嘢啊嘛，回復翻希伯來民族嘅身份啊嘛。好啦，你冚唪唥有族譜睇嘅，你有其他嘢睇嘅，冇所謂。追到最後，佢哋語言又好，文化冚唪唥掟走曬，淨係有以色列嘅嘢嘅啫，希伯來嘅嘢嘅啫，係咁樣嚟嘅。好啦，你調翻轉啦。咁而家回族、滿族、藏族嗰啲，你係乜嘢嘢叫做中華民族？叫佢你有任何所謂法理基礎，叫佢放棄本國文化同語言，你回歸先，大佬佢從來都唔係。咁所以呢個概念係發神經嘅，咁所以你話要中華民族，如果你好似猶太民族一樣，你漢族可以咁 apply， 但係滿族冇回族唔關事嘅喎，你叫佢有乜嘢法理基礎，去放棄自己本國嘅文化、語言、習俗、價值觀嚟變成一樣唔係自己嘅嘢咧？我作唔到啊！我作唔到啊！因為呢個 咁，所以個衝突，即係我哋唔係話。講啲咩即係唔好成日上綱上線，即係你係要客觀去理解點解？ 唔係鼓吹你分裂，你事實上嘅分裂。O、okay? K， 事實上係有條律，事實上係本來就係多國一國多制啊嘛。 啊， 一國多制啊嘛。 但係佢唔肯行一國多制啊嘛，一國一制啊嘛。 係啊， 個矛盾就係咁啦，深層次矛盾係咁樣嚟噶嚇，即係你係冇法理基礎、冇文化基礎嘅情況底下，好啦，你鑑出叫做憲法一定要人守法，就一定要係一國一制，矛盾咪嚟咯，就咁嚟啦。 咁所以即係。喺其實尤其是喺新一代嘅大陸嘅朋友，我觀察就係佢哋將所謂法理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咧，佢哋覺得理所當然，我哋就係一個共同嘅想像的共同體。 想像 不過係單方面想像的共同體，呢個就係 發夢啦，就 係。係啊，即係咁樣啦， 即係有個夢， 佢覺得佢係咪先？咁當然，事實上客觀上喺呢幾十年嗰、那個所謂漢族大規模去到呢啲西北去殖民嘅過程裏邊，亦都相當大開始漢化嘅。佢哋嗰個驚恐係咁嚟嘅，其實，因為實際上你見到大規模漢人人口已經佔咗當地嘅多數嘅，已經係。咁佢哋就會 喺經濟上全部主導啦， 轉導啦，即係嚟啦。二嚟就係真係人口都佔多數啦， 一定多過你。 咁其實佢哋同嗰啲即係。投俾 Donald Trump 嘅白人嘅反應係冇乜分別嘅，會驚自己喺自己嘅土地上變成少數咯。 係啊， 好正常嘅反應嚟嘅啫嘛。其實只不過佢冇得投票，佢冇得投個 Donald Trump 出嚟個自憤咯。 係啊，嗱 Donald Trump 有少少不可，嗱唔係完全對嘴。點解咧？你始終嚟講一句，而家佢哋覺得受威脅嗰啲咧，佢原本都係移民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嗱。咁但係 ，Donald Trump 係得 你藏族係咪移民？回族係咪移民？蒙族係咪移民先？ 嗯。 你話自古以來嗰度冇滿族，自古以來嗰度冇回族，得唔得先？你都可以嘅， 即係喺自己嘅度係啦。咁所以嗰個問題就係要你要解個基礎，點解佢哋以前唔嘈，而家嘈係有理由嘅、其實係有理由嘅。咁我同一啲大陸嘅朋友即係經常傾嘅，都係覺得即係唔使去到。即係嗰個只係一個現實，你統治呢個地方只係一個客觀嘅一個現實嚟嘅，亦都唔係話你要放棄嗰啲土地，而係你係個基礎。你點樣處理我哋實際上 問題啊嘛？ 我哋以漢族為主體嘅呢個即係群體去實際上 管治緊其他嘅民族。 咁所以其實 好清晰，你夾硬話佢唔係同一個民族，呢個係一種方法啦。我話你係同我同一個民族係一種方法啦。但係你客觀啲承認個事實就係人哋係另一個民族咧，其實有好處嘅。 嗯哼， 即係你客觀地知道我同你真係有唔同。 幾乎試過有咁做，嗱，幾乎試過有咁做，因為你都記得民國形成當中一個小插曲噶嘛， 嗯， 就係呢個邦聯嗰個爭拗啊嘛。甚至當年嗰個拗到咩地步呢，就是有人自稱我是湖南國啊嘛， 邊係咧啊？ 分裂國家嘅地祖啊 ！OK OK， 喺嗰個特定時空底下， 嗰陣廣東都差唔多有啦。陳炯明不過俾孫中山搞掂咗， 搞掂咗就係佢牽頭搞出嚟。咁因為大家諗辦法啦，啱就講個話題啦。我先唔假設任何人有冇陰謀先，面對緊嘅一個就身份真空，明啊？面對緊嘅身份真空，好啦，你唔滿足共和，你講唔過去，唔係咁簡單一件事啦。你話恢復帝制又唔 work 啦，之後會發生咩事先？咁即係話係一個所謂國體問題啦，又翻翻個老問題，國體問題到底中國係如何理解一件事？咁當時一個好過癮嘅講法就叫聯省自治啊嘛，聯省自治係咩意思？就是、撇開你啲恩怨情仇，我唔理。總之事實上你係一個省，有省界，我就俾你係一個省，有一個所謂自治權。然之後每一個省通過你嘅自治權互相確認。聯盟組成一個聯邦， 邦聯嚟啦， 邦聯啦，咁所以叫呢個聯省制就咁解，其實都聯邦制嚟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有機會解決到個問題喎。點解咧？你個差異你唔追究啊嘛，亦都即係話蒙古就係蒙古，點嚟嘅我唔鬼理。總之今日呢個叫蒙古，你如果願意參加中華民國呢一個所謂聯邦的話咧，咁你係中華民國一份子，咁啊搞掂啦，你個身份完成咗啦，你可以自稱蒙古人，也可以自稱中華民國人。甚至啊，即係簡稱中國人都可以啊，即係蒙古嘅中國人，中國嘅蒙古人翻嚟冇問題。起碼你個身份唔會有咩矛盾先。咁問題後來冇咗啦，你有嗰樣嘢啦，你要集權啊嘛，你要集權唔要聯邦啊嘛 ，fine 冇啦，冇聯邦啦，啊呢、這個聯省唔 work 啦。 佢當時覺得佢抗日為要啦，係嘛，即係一定要統一曬成全國之權啦，係嘛。 要全國。 孫中山不嬲嘅 idea 都係唱緊反調嘅，同當時其實一個好大嘅主流就是、真係覺得。聯邦制的基礎合理啲，對中國嚟講比較好。而當時好明顯，我哋由國民黨以下嘅史官就不斷咁去將呢樣嘢去邊緣化、妖魔化啦，係咪？咁其實當然都所謂翻案啦，係嘛？點解再翻案？其實當時陳炯明嗰啲其實係喺廣東得民心啲， 係啊，係啊。咁就搞清楚一樣嘢，唔係翻案唔翻案嘅問題，反正國民黨而家已經四個 死線啦，唔好意思啦。 適當時候大家叫做轉型正義，即係冷靜少少，唔該睇睇歷史事實，到底當時嗰個特定時空發生咩一回事？甚至阿毛生咧，後來都自辯噶嘛，講清楚噶嘛，其實我唔係要分裂中國啊嘛，點解我要獨立湖南變成一個國家啊？ 因為佢覺得 啊， 湖南如果其他一齊拖住佢，佢可能湖南不能自強咯，一齊死啊，攬住一齊死，佢當個講法咁樣，就佢就話應該希望即係就好似湖南就好似歐陸裏邊嘅一個強國咁樣。如果湖南喺度就可以進而保中國啊嘛，先搞好自己，然後先睇下幫唔幫到其他。 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自救運動嚟啫，好清楚。 咁所以好明顯，當時嗰個所謂中國嘅向心力係真係真空咗嘅。 係，咁正正個向心力真空就係同樣道理啊嘛。你咩叫中國都冇定義啊嘛。咁所以你呢樣嘢重新喺1949年之後提出翻， 其實倒翻轉咁樣講，如果唔係日本侵華，可能中國真係分裂咗。 分裂的概念是什麼意思先？如果你所謂分裂是以一個不同 的自治 可能會變成聯省自治， 可能變成聯省自治， 有機會的。 咁所以你名義上叫做分裂嘅啫，但你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你就不會有一個身份矛盾認同的問題。明白，即係你一個聯邦，唔係聯邦，你唔簡單，你唔會無啦啦話我搞獨立噶嘛。 我引入一個即係所謂社會學概念啦，就是社會學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議題，講社會團結嘅基礎。 嗯哼，嗯哼， 係啊。咁之前我哋都講過，即係金觀頭清風講嗰個所謂團結催生團結啦。咁啊，鼻祖我哋講呢一個 Durkheim，Emil Durkheim， 圖爾講，佢講嘅社會團結有兩種，一種叫機械性嘅 ，OK， 一種叫 即係機邊地嘅， 係啦，機械性同一基於完全大家係 mechanical， 即係同一個基礎，我哋同聲同氣，同一種諗法。第二種我哋叫做 你唔會意識到有分別， 係啦，係基於大家一樣嘅。第二種我哋叫做有機團結，係基於即係 大家有不同的功能，功能的互補組成的，即基本上是一個協商而成為的一個 協商和互相承認，是很重要 的，建基大家是互相有利的， 是需要有一個很過癮的差異性先天存在。 咁那個分別在邊咧？嗰個所謂機械性的團結咧，即係可能之後就係金冠頭中中借用咗個概念去分析啦。大家都如果聽蕭公經常講，都知道個分析就係嗰種有所謂嘅即係機械性的團結，其實表面睇上嚟好似好強。 嗯哼，冇錯，但係隨性啊嘛。 但實際上其實你解唔通我哋點解一齊㗎。 嗯哼。 當有人去質疑你嗰陣，係會有 咁嘅脆性嘅聯繫，就咁解啊嘛。 咁所以，即係我哋再又講翻，對中國即係一個咁廣闊嘅領土，實際上有咁多唔同嘅民族存在。咁到底我哋係應該走一套所謂機械性嘅團結定有機嘅團結咧？個問題係你嗰套係咪說服到人哋呢個係一個？但你話一樣，我哋基於一致嘅，大家一齊講普通話係嘛？一齊寫漢字，佢推行緊啦，推緊啦，係咪？ 大家都只係減粗嚟， 係減粗嚟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可能就係因為你冇其他嘢說服到我哋嘅一個國家啊嘛，你咪夾硬用呢樣嘢，我哋一樣咯要。 係啊。 咁但係問題係，係咪真係呢個係唯一的方法咧？ 反彈就咁大咯，唔係唯一嘅方法。你可以即係三百年前係咁做嘅，咪片低你個頭咯，咁簡單咯。咁簡單就冇啦，殖民主義就係咁啊！你唔聽話片咯。係 啊。咁就喺郭兆光嗰本書啦，《摘之中國》啦，人講啦，俾人即係其中一個講韓國唔認同中國，日本認係由你剃髮開始嘅，覺得你已經衣冠掃地啊嘛。 嚇！你已經唔係上國衣冠啦。 同埋啲韓朝鮮人出使清國嗰陣，係問嗰啲漢族官員問翻佢制服嘅問題，係串到你一動都冇。我哋維持，我哋係大明衣冠咯。你唔係咯？ 我係上國衣冠，你唔係啊嘛。 講完啦， 講完 串 Q 你。咁所以即係個問題係，大家個係咪用邊一種嘅方法去即係成一種共同體？嗱，呢個其實係最深刻嘅議題。我覺得反而真係成個問題冇一個比佢更加重要。我哋似乎走緊個方向係一種真係叫大家要完全一致，即係我哋要消滅咗種差異，作為一個基礎。但係其實即係現代 消滅差異呢個手段咧，其實係會製造差異嘅。 反而激發咗個差異啊！ 係強化咗㗎，因為你冇消滅差異呢個口號之前咧，大家唔覺係差異嚟嘅， 即係分隔咯，係嘛？ 唔同就唔同啫嘛，冇所謂，就咁簡單啫嘛。 咁而所謂一個我哋有機係建基於大家有差異嘅嗰種團結係個基礎， 你先承認差異， 係啦，然後大家睇下點樣可以即係大家互補啊分工。反而呢一個嘅現代文明嘅基礎，即係陶傑講就講呢個現代文明嘅基礎嚟，係啊，係建基於承認差異、寬容。OK， 以及尋找一個最大公因素嘛。 咁所以點解你會發覺加拿大你兩個語言就係兩個語言咯？你法語英語點解啊？佢唔會話英語消滅法語，法語消滅英語，冇呢樣嘢。 如果夾硬要講，有分裂噶啦嘛。 係啊，減出講唔有分裂咯。係 啊， 咁係啫。係 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我感覺係點解明明有一套似乎所謂即係舉世都覺得已經係就可以較為文明或者理想嘅方法，係咪因為你自己本身嗰嚿嘢，你根本冇嘢可以說服到人哋？即係可以加入嚟咧咁樣。 事實上係，係 咯， 好明顯嘅呢樣嘢啊嘛。 咁啊，問題我哋個核心係乜嘢？朋友，我哋有一種所謂講民族主義都有兩種咁。 嗯哼， 係嘛？即係我哋一種叫做即係公民民族主義，基於一個所謂文化理念認同嘅。 嗯哼， 係嘛 ？Civic 即係 nationalism 啦，係咪？ 係啊。 即係其實你有呢一套咁嘅價值文化喺度，其實係個。是可以骨令到有差異的人走埋一齊。 咁但係今日節目時間有限，都冇乜所謂啊！即係道義上嘅責任，講你如何解決呢個問題啊？ 但我點出一個問題就係，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哦，成個中即係點樣走向？我覺得點樣形式嘅社會統合或者社會團結，即係啲學術啲咁講啦。但係其實呢啲社會學家早200年前已經講緊㗎啦。 都係今日我依然喺個泥漿裏面摔角緊陰公嘅嘢啦。咁啊，即係。真理就咁簡單嘅啫，受唔受得落你嘅事啊！我自己講真相啊！咁啊，呢個問題咧擺到年底嚟講都相當有意義嘅，一年又過去啦，大家又學到多少嘢，進步咗幾多咧？咁啊，我諗到呢個全年總結嘅時候，大家再回顧一下啦，好冇？時間有限，休息一下先 ，OK， 拜拜。